十一，禅静不二，心境一如，自他不二。一心观礼，佛由心生，心随佛现，心外无境，全佛是心，境外无心，全他即自。洪明正将自性，净土方显为心，感应道交，呼应同时，十万亿情，去此不远，心作心事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底下呢一段是一个好关键的一段，亦是非常难理解的一段。呢一段要将它突破了，再睇下大乘经典就容易懂了。呢一段呢就好，一心观佛，佛由心生。刚才我哋讲阿弥陀佛出家，几多年成就，成咗阿弥陀佛啦。呢、这个地方有一句话讲，佛由心生。佛系边度嚟嘅呢？佛就系由你心里头生出嚟嘅。你呀、啊、你心里面生出嚟嘅。呢一句有好多人听咗之后呢，佢就好难好难。佢就觉得啊，咁样讲起上嚟，我就失掉咗对佛嘅恭敬心啦。佛系由我生出嚟㗎啦。呢、这个心讲嘅系我哋嘅本心啊。人人都有一个本心。呢、这个妙明嘅真心。呢、这个心就系释迦牟尼佛成道时候所讲嘅话。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。一切众生佢都有如来一样嘅智慧。如来一样嘅功德。咁样我哋呢个功德喺边度呢？我哋既然系如来嘅智慧功德，咁呢、这个好多经都系我讲嘅，我仲要再讲啊，仲要再睇，唔使啦，系咪啊？呢、这个讲嘅系嗰个真我，亦讲嘅系呢个真心，所以我哋呢个唯一嘅一个大事。粗浅咁讲，了生死，唔要生死轮回，轮回太苦啦，要救度众生。进一步讲，我哋觉得呢个系最大嘅一件事情，我哋本来是佛啦，而我哋而家只系局限于咁样嘅一个情况，我哋呢个系唔甘心啊，所以要恢复，恢复到自己嘅本来，呢、这个就更深一层啦。能够懂得呢个意思嘅人好少啦。我哋自己嘅本心系乜嘢功德啊？十法界都系自心所流露出嚟嘅。十法界。六就是六道，这个就六种了。天、修罗、人、畜生、鬼、地狱、阿罗汉、圆觉，亦叫做辟支佛，有两种了。这个就八种了，菩萨就九种了，十法界加上佛就是十种了。呢十种，呢十个法界都从一心所生，都从 每一位每一位的心所生，所以佛就是由心所生啊。每一位从自心中流现出十个法界，一切佛亦是自心中所流出。这个地方可以打一个比方，我们以水来譬喻真心，我们这个真心亦就是佛的法身。十方的佛的法身不是两个，就如同是水。我们太平洋、大西洋，这个种种的洋、种种的海、种种的江河，这个都是水。这个水来譬喻法身，亦譬喻我们自己的本心。这个水一动就生了波了，波就有种种不同的情况。水都是一样的，水都是轻而扬，没有两样东西。不管你哪里的水，你说它有杂质，那个杂质不是水。既然说是杂质，杂质就不是水。水就是轻而扬 ,H 而 O, 没有其他的东西。但是大风小风，水的用处就不一样了，相亦都不一样，用亦都不一样。吹皱一池春水。咁呢个小波好可爱啊，而惊涛骇浪好可怕啊。水能够灌溉，水能够洪水为患。所以水的用途上就有千差万别了。这个十法界就都是相。相就是水动了生了波了。生了波了，这个水能够载舟，水能覆舟。波是从事相上的不同。波动了就有千差万别。但是你如果是顺顺的，不理那个是在舟的波定是翻舟的波，它仲就是轻而扬，仲就是那个水，它没有差别啊。我就举这样一个例子。所以我们要知道啊，这一切一切都是自心，都是从法性所现的，可以叫做法性，可以叫做妙明真心，可以叫做佛性，叫做法身。这个是一件事不同的名字，都是从这个本体而出现种种的事相，所以佛亦是由这个心所生的。佛既然现了相了，亦都是波，但是这个都是由水而形成的，这个是一句。底下一句，心随佛现啊，你自己的本心在哪里啊？是怎样样啊？最近我们这里一个经常念佛的人，就是最近的事。这两日啊，我叫他不要来了。我说你们都在这里，叫他不要来了。他这两日腰痛啊，昨天送信来腰痛，我这里啊就搏命在这里念咒，他痛得好难过。这个叫逆加持啊，算超。念住念住念住，佢就冇咗我自己啦，冇我啦，揾我揾唔到啦。呢、这个都系真实嘅，无我啦，就系、是、无我。你一定认为有个我，咁你呢个系喺妄想之中嘅事情。咁样啊，过咗之后腰痛冇啦，唔好讲腰痛啦， 再厉害的病都可以好啊，这个亦是这几日的事情。所以这一切都是心所显现。但是心，攞俾我睇下，你嘅心系点样？所以达摩嚟咗之后啊，神光系二祖，神光系最聪明嘅，识得好多，各方面嘅研究，连外道嘅嘢都研究得好深。佢听到达摩嚟啊，就去求法啦。睇见达摩喺呢度打坐，佢唔敢惊扰。山洞里头好冻，落雪，雪落得好深，腿啊都埋咗啦，仲系唔敢喐，仲系恭恭敬敬咁样企住喺度。其实达摩都知道啊，后来睇见佢咁诚恳，就问佢：你喺度做乜嘢啊？佢话：我嚟求法啦。达摩讲：求法咁样嘅大事，你呢种轻慢可以咩？佢咁样恭敬企喺嗰度，雪都啊埋到呢度啦，佢仲话佢轻慢，亦就系证明呢个求法真系一件大事啊！随住你嘅恭敬心，你所得嘅会唔同啊！呢个时候，二祖就拔出带嚟嘅刀，一刀呢将呢个隔膊呢系斩断咗，将呢个隔膊摆喺达摩面前呢，表示我唔爱惜我嘅生命，我只系为法而嚟啊！佢一个好好嘅人，自己斩咗个隔膊之后就痛啊！佢仲系凡人啊，佢痛痛得厉害，心就唔安。佢就讲啊：哎呀，师父，我心唔安啊！达摩就讲啊：将心来，老僧如如安。将心攞俾我，我同你安。佢冇法子攞啊，而且佢系喺佢呢个揾心嘅时候啊，佢先知道呢个心不可得啊，呢个唔系心啊，呢个唔系代表自己嘅。而家科学证明嘛，你可以移植，比如讲你移植咗佢嘅心，咁样再活落嚟嘅系你定系佢呢？仲系你啊，所以同呢个心冇关系。你用一个塑料嘅心，咁样佢本人亦并冇变成塑料嘅，所以唔系呢个心，呢、这个心不可得。我能够感觉痛嘅嗰个系我嘅心，但系你叫我揾攞个心嚟，佢揾唔到啊！佢话觅心了不可得，你叫我攞心，我揾心揾唔到。达摩讲嘅语语安心境，我同你安心已经安好啦，因为你揾唔到嘛，开悟啦，所以呢个心啊，你呢个心不可得啊，不可得之中，但系点样样呢？你喺度念佛，你观佛，想如黄金山高出海面，呢、这个佛就现出嚟啦。佛系你心里头所生，佛系你嘅水所形成嘅波。你睇见咗呢个波，唔系就系睇见咗你嘅水啦咩？形成咗波，波佢嘅实体就都系水，亦就都系你嘅心啊！所以你嘅心就随住佛就现出嚟啦。所以呢两句合起上嚟要一齐读啊！佛由心生，心随佛现啊！呢两句话说明心佛不二，我哋嘅本心同我哋所念嘅佛唔系两个。所以有人啊，禅宗嘅人啊，有啲人呢唔深入理解净土， 去批评净土，话你哋系心爱求法，你唔参你嘅本心，你走到十万亿佛土去拜一个阿弥陀，佢唔知道啊，嗰、那个阿弥陀正系本心，不在心外，心佛不二啊。底下就再说明乜嘢呢？自他亦不二啊，心外无境。要讲佢系心，就睇见乜嘢水就都系水，不管你大波小波，你如果唔睇波只睇水，佢全部系水啊，所以佢完全系水，唔刮风波就冇啦，所以除咗心以外就冇境，一切境都系心，就系讲一切波都系水啊。既然外头冇境都系水，就系冇波都系水，咁佛呢个波亦系水，佛呢个波就系水，咁就系全佛是心，就佛全部就系我哋嘅本心。呢句话就系呢嘅意思，所以咁样去念佛，呢、这个功德就又增加啦。唔系话好似有人讲啊，我咁样一个念头啊，就好似冇起恭敬心啦。其实呢个系更加恭敬啊，呢、这个系从水咁样睇，咁冇波全是水，咁样佛呢？既然如此，佢亦就系水，亦就系心。但系你如果从波上去睇，除咗波，离开咗波，你要去揾水，揾得到咩？陆地上冇波，陆地上冇波，边度有水啊？所以呢、这个你所谓嘅景，就系你水所生嘅波，离开咗呢个波就冇水啦。你睇见波嘅时候，实际你已经睇嘅就系水，因为你而家喺乱动之间啊，你唔了解佢系水啊，只觉得佢系波，所以万象心罗其实都系你嘅自心，所以一切皆成佛，一切皆是佛，咁就平等啦，就冇乜嘢彼此啊，乜嘢乜嘢种种嘅，一切亦皆是自己，所以境外无心，呢、这个极乐世界以及极乐世界嘅阿弥陀佛，呢、这个系属于自以外，佛教称为他，除咗自，同自己相对嘅系他，全他即指整个嘅他，就都系自己。呢、这个喺佛学嘅名称叫做自他不二，上头系心同佛不二，呢、这个系更进一步啦，自己同他，所以净土中称为他力派果教末。底下仲要讲，呢、这个系同其他法门不同之处，依靠他力，所以大业可以往生。呢、这个系依靠他力，弥陀嘅愿力，他力，所以系他力派。果教末，从果实上下手嘅，唔系叫你从地下手。呢、这个系从食馒头呢度开始嘅，你要从开荒嗰度开始，你要开荒，然后要耕耘，要去选种，要去种种嘅，都要去种，要施肥、耕苗，种种种种嘅，然后又去割啦，割咗之后要打啊， 打咗之后要磨啊，磨咗之后最后蒸馒头，先能够到后边。咁你系从开荒嗰阵开始嘅，咁首先就要咁样啦。但系果教派佢系从食馒头呢度开始嘅，呢、这个馒头俾咗你，只要你自己肯去着，呢、这个冇人代替你嘅。所以啊，就果教派呢、这个系个果教派他力门啊，所以全他即指他，全部亦就系自己，自他亦不二。维摩诘经整个系讲不二法门，一切都不二，所以有对待，对待就系矛盾。矛盾就是我们人类世界的事情，种种都经常在这里斗争，矛盾就要斗争，矛盾是对立面，虽然亦讲统一面，但是统一的好不够，这个是彻底的统一了，它对立面就是一个彻底的统一了。洪明正将自性，所以你喺度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唔系心外去求一个乜嘢法，或者好似其他人求一个乜嘢神嘅保佑，你就好好去念呢一句佛，或者念本尊嘅咒。喺呢个地方，当然讲嘅系念佛，洪明正是彰明你自己的本性，叫做自性。参禅就是为了要明白自己的自性，要参究自性。那现在你这个念佛正是显明自性，这个就是将禅同正亦都变成二啦，净土方显为心，呢、这个又加上一句，咁样系讲到明，呢度系讲到净土，呢、这个讲净土庄严，要求生净土，呢、这个先真系为心，唔系从心外去求法，纯粹系自心。底下亦都有后头嘅托比依正显我自心，假托极乐世界嘅依部正部极乐世界嘅佛菩萨，极乐世界嘅国土嚟显明自己嘅本心。如果唔系，你本心到底系点样？这个可以帮助你，你就可以知道一下你的自心如是庄严啊。所以净土亦不是好似一般的外道，我要修天天宫，那个是一个好的地方，到那里去就永恒不死了，乜嘢乜嘢。天界有无始天尊或者玉皇大帝，他主管一切，自己完全是被主管的，这样这个我们讲到了极乐世界，这一切一切都是自己，佛亦是自心所现，土亦是自心所现。感应道家呼应同时，我哋而家仲系众生，我哋喺度感，佛就喺度应，我哋喺度念佛，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呢、这个系我哋在呼，我哋喺度呼叫啊！呢、这个有两个电台，我哋喺度呼叫，我哋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就是我哋喺度叫对方啊， 但是对方就是自己啊。自念自听，自己就接收了。发布是你自己，收布仲是你自己。你自己听到了，所以这个应是同时。你听到了，阿弥陀佛一定听到了。佛的心和我们的心没有一毫一厘的间隔。再落一啲啲就要讲啦，就系冇毫厘嘅间隔，所以呢个叫同应系同时嘅。自念自听，你讲自听，亦就系佛听，自己喺度念啊。呢个就系呼，呼同应同时。你念嘅时候唔系就系同时你听嘅时候咩？唔系有前有后啊。南无阿弥陀佛。你念嘅时候你就系听嘅时候。呢、这个同时呢、这个同时又系极殊胜嘅意思。呼应。呼同答应中间唔系经过一个过程。即是在自己呼的时候就是答应的时候。所以这个因果同时用莲花来表示。总是用莲花。莲花不单单是出污泥而不染。莲花还有更加殊胜的意思。它花和果是同时的。好多在开花的时候唔睇得到果子啊，好似土啦、梨啦，都系花瓣都跌晒落嚟啦，然后好细嘅一个东西长出嚟，后来长出果子嚟啦。正开花嘅时候，一般系冇果子嘅。呢、这个莲花只要一开啊，里头嗰个小莲蓬就喺嗰度啦，果。就喺嗰度，仲有嘅系有花无果，有啲系有果无花，无花果。呢、这个莲花就有花有果，而且花亦多，果亦多。花有好多瓣，果子亦有好多粒莲子。更加重要嘅系花同果同时。花就代表的是因，果就代表你收得的果。你这里种的因和你得到的果是同时的。你种因就是得果，所以不要再怀疑我会不会得到好报，会不会得到好果。那个是绝对。那个果子已经出现啦，所以这个法门就是因果是同时的，呼应同时表达了因果同时。十万亿情，十万亿佛土，这个讲的是事，事上，所以极乐世界里我们有十万亿个佛土，十万亿个佛土，但是去此不远。这个是观经的话，十万亿佛土是阿弥陀经的话，这个极乐世界去此不远是观经的话，十万亿国土这么远，他讲去不远。去此不远讲的是你，去此不远就讲的是你了，因为他不在心外，所以去此不远，这个就是是你亦不义了。讲他是是，是就是十万亿佛土以外，讲到你就去此不远了。是你 就圆融啦。心作心事，心作心事呢个系观经嘅话，是心是佛，是心作佛。观经呢两句话非常重要。呢一段话嘅全部系咁样嘅。观经里头，诸佛如来是法界身。嗰个法身啊，就遍入一切众生心上。佛嘅身都入到一切众生嘅心中嘅想念。所以你嘅起心动念，如来识知识见，所以唔似其他嘅。如来就喺一切众生嘅心想里头，你嘅思想里头，佢都可以骗，佢骗一切处嘛，骗到一切众生嘅心想里头，你心之起心动念，如来识知识见。你呢、这个要为善，要做乜嘢乜嘢，呢一切呢一啲功德啊，如来都知道啊，如来就加披啊，呢一点要放心。你话我想做坏事，我有罪业，嗰、那个唔紧要，佛都原谅。佛如果唔原谅，咁仲得咩？所以佛就救度，就系、是、怜悯大家。你有一点点善，佛就加披护持接受帮助你。是故汝等心想佛事，你哋大家喺心里面想佛嘅时候，呢、这个心即系三十二上八十随形好。你哋心里面想到佛嘅时候，你哋自己呢个心就系三十二上八十形好，都具足啦。是心作佛。你是在你这个心作佛，你想佛嘛，就是你心在这里作佛，你这个心本身呢，是心，这个心呢，这个心就是佛。所以诸佛正遍之海，从心想生，从你心的想念里头就产生了。所以我哋呢个起心喺度念佛，我哋念念之间念佛，呢、这个就系是心喺度作佛，你喺度修，你呢个作佛嘅心就本来是佛嘛。我哋刚才讲过，我哋自己就系妙明真心，就系、是、佛性，就系、是、法性。所以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。呢八个字虽然好简短，但是非常重要，非常深刻。是心作佛就是修持，所以我们不能够离开修持。这个修持为什么能够成功？因为你本来就是是心是佛，代表你的本性，是心作佛是你的修持，你本性本来就是，你又从这个心起来来修，怎能够不恢复你的本来啊？所以这个就是我哋罪文里头所讲嘅性修不二，你嘅修同你嘅本性系一回事。作佛嘅系呢个心，呢、这个心佢本来就系佛。你所作嘅系乜嘢呢？所作嘅系佛，佛就系心，心喺度作，作嘅乜嘢呢？是佛，佛就是心，这个心就是性，性就在那里作佛，就在那里修。 圣同修唔系两件事。景字一如，我亦都喺呢度借呢一段，亦都回答咗啦。一切景亦就系心，心就系智慧。本来呢个境界系幻明不灵嘅东西，大地山河死东西。你呢个心系智慧，系活东西，唔系两回事。所以自性法性唔系两回事。有时候就系我哋喺用词上将法性偏于无情物，将自性偏于有情。这个是用词的一些分别，实际自性和法性互含互摄。这一段就说明了一切都不二，心和佛不是二，自和他，我们这个每一个众生和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不是两个，是和你亦不是两个，彼此是无碍的。你这个十万亿情，但是它就在眼前，从事上讲是十万亿情，从理上讲就是在目前，去此不远。事和你亦就圆融了，事和你亦就不二了，而且性和修不二，这一切都不二，所以在这一段上同时也都显出来。刚才我们讲净土就是唯心，洪明就是显的本性，亦表示了禅净不二。这一段主要是来说明禅宗和净土，来破说你哋净土中系心外求法系浅啊。喺呢个地方讲，就同佛法最高深嘅道理完全系一致嘅，同禅宗亦唔系两个。